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2019年6月17号星期一嘅凌晨啊，1:18嘅时间，咁啊，欢迎各位益友咧收听我哋嘅夜间热线。今晚咧继续有神驹喺度咧，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嘅。咁啊，今日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系，即系令到香港人啊系感动嘅日子啦。咁啊，呢一个嘅游行嘅人数啊，616嘅游行人数咧，其实就系应该超过咗300万噶啦。咁啊，但系就唔知点解民阵咧，佢哋就系嗰、那个可能佢哋嘅估算系比较保守啦，或者系蛇龟一啲啦，就话接近200万就另一人。咁嗰一位嘅就系、是、啊即系当然系计埋啊，6月15号不幸丧生嘅烈士。咁啊，但系民阵就话接近200万另一人。咁我觉得你要如果讲话接近咧，好老实讲，接近又好似少过咁。你起碼你都話超過200001人啦，咁樣係咪啊？即係你冇可能咧，係即係今日咁多人咧，係破曬開埠以嚟咁多次嘅遊行嘅記錄噶啦。即係冇得好講噶啦。你話如果係接近咧，我覺得係即係太過差啦。你呢啲咁樣嘅政治嘅判斷係，我諗所有啊有參加過616遊行嘅市民啊，即係我諗你哋都睇得到。游行，你如果系由维园出发去到金钟，喂，你所需要嘅时间系差唔多咧，系要3至4个钟头。如果你唔系走一啲嘅捷径啊、内街啊、行人路上边啊，或者系即系海旁啊咁样嘅，即系如果你跟大队走咧，同埋已经系喺即系差不多游行开始嘅时间啊，系已经咧成条告示打到已经满晒人噶啦咁样。咁而且今次唔單止係六條行車線滿曬，而係內街啊，嚇、啊，即係謝飛道啊嗰邊咁樣，喂，冚棒都係企滿曬人嘅時候咧，你話如果係咁樣都係接近200万人咧，咁我覺得你民陣呢一樣嘅政治判斷就差得好緊要啦。起碼係你起碼俾一個想像空間啲市民，你話超過200万另一人，我覺得另一人啱嘅，因為你要紀念梁傑玲烈士，我覺得啱嘅。但你話，接近咧就太過差啦，咁當然咧，警方嗰個就更加之流啦，係咪話338000人咁？但係即係大家都係當係一個笑話咁樣睇啦嚇，338000，如果咁樣你話咧，都係得338000咧，咁我諗全香港嘅人口可能係得100多万到嘅就咁樣係嚇，咁即係當係笑話一則啦，冇咩好講啊，呢啲係都係警方就係不嬲都係咁噶啦，嗰啲估計人數今日啊。直头系即系人数就倒涌到去炮台山嗰边啦，系比起上个礼拜啊，即系嗰个游行咧，系更加之嗰个倒涌嘅程度系更加之犀利嘅。今日基本上你要揾地方去插队啊，或者揾地方去即系中途离场啊，都系相当之嘅困难，系比起上个礼拜更加之嘅困难。咁而且系今个礼拜就更加多呢个场面，就系嗰啲救护车同埋火烛车咧，吓、啊。即係佢哋要行駛主要幹道嘅時候咧，即係嗰個遊行路線嗰度啊。咁你話我哋香港嘅市民，即係又可敬又可愛，即係包括喺鏡頭前邊睇緊呢個直播或者重温嘅你哋係嘛？如果你去遊行嘅，你一定係感覺到呢一種嘅温情、就是，喂，當有呢個救護車或者係火燭車嚟到嘅時候，喂，所有人係好似摩西過紅海咁分開曬俾佢行嘅。下架车未到嘅时候，已经系大家自动自觉咁样去做。你话呢啲，如果呢啲市民咁可爱、咁可敬，你话呢啲暴徒，整个国际社会啊，都唔会肯过你啦，系咪啊？吓，咁而且我哋都观察到一样嘢啦，就系、是、即系当大家经过呢一个嘅太古广场外边嘅时候咧，咁啊，即系当大家去，即系我见到就系、是。當日極多嘅市民係去買咗一個嘅白花嚟到去悼念啦嚇，咁啊有其實真係好多市民行過嘅時候咧，都係真係黯然落淚啦嚇，好難過啦，好悲傷啦嚇，即係呢一種嘅感覺咧，實在係即係令人非常之動容啊！我諗大家如果有去過就知，唔使我喺度多講啦。如果你冇去過嘅話，你問下你朋友亦都會知道呢一樣嘢。咁就即係今次咧呢一個嘅遊行咧，好老實講，破曬咁多次嘅。我諗全香港你即係一定係破咗六四嗰次，你聲稱百五萬人嗰個遊行噶啦嚇。 即希望民陣亦都要即唔好咁肉酸，就話接近二百萬，唔止接近二百萬噶啦嚇。而且你又見到嗰個人潮係差唔多接近十點鐘嚇，先至係即係去到金鐘嘅咁樣係嚇，咁係即係你話即係我個判斷就係三百萬嘅嚇。咁但係你如果你話接近二百萬就差啫，起碼咧即係超過二百萬。我諗有去嘅市民咧嚇，或多或少都會認同我呢個嘅判斷嚇，係嘛？咁就。即係可能佢又冇計到嗰啲內街啦，咁其實唔啱嘅，大佬。每一個人有參與到嘅，你都應該計嘅，係咪啊？你去到晏晝嘅時候，呢一個嘅五點零鐘、六點鐘都已經話講到係有即係190萬人啦。咁你依家最終公佈嘅人數都係接近200萬，唔通晏晝即係夜晚出嚟嗰啲市民，咁你有冇係即係去計到咧？咁樣係咪啊？咁呢一樣嘢係即係，因為我唔想咁樣去即係批評你民陣啦，批評你咁多啦，係嘛？費事啲人又話我係即係點點點啦。咁但係希望佢哋都會，因為呢啲咁樣嘅場合，好老實講啊，一生人當中啊，都唔知係能夠係即係當然啦。如果政府繼續係倒行逆施嘅，繼續係高壓嘅，咁可能下個禮拜又會有嘅，都唔定啊嚇。咁但係即係我諗佢哋亦都係要即係喺呢個大時代當中啊。希望他們那些判斷你的遊行數字是準確一點咯，是不是？不要接近200萬，超過行不行、啊、那好了，那另外呢就是就講講呢這個的今天的遊行啊，即是完全呢就是即是大台呢是失效的，因為人數太多了。基本上我們見到那些這樣的大台呢就其實是第一就冇乜人去上去講嘢啦，可能佢哋自己都有忌諱啦咁樣。第二就係、是、即係人數真係太多啦，你二三百萬人咁樣上街咧，真係佢冇咁多，可能冇咁多，第一冇咁多狗察嚟到去管理啦、啊、第二就係、是、市民啊，基本上上街遊行嘅市民啊，亦都係非常之自律。喂，好老實講，你話2003年嘅時候有50萬人上街，乜事都冇，就話係即係世界公民素質第一嗱，已經係咪啊？哇！咁我谂，如果今次啊，你有一百，即系你依家呢个系二三百万人嚟到去上街，依然系完全系冇发生到任何嘅抢掠啊、打劫啊、袭击啊、纵火啊各样嘅行为咧，咁我谂我哋香港人嗰个公民素质咧，都真系古往今来咧，吓、啊、系前无古人噶啦，后有冇来者就唔知啦，吓、啊。即如果你話香港人的公民素質咧，真係整個銀河系啊，都可以話係首屈一指啊！嚇，我哋認第一，我哋認第二啊，冇人敢認第一噶啦嚇，完全冇發生到任何騷動啊，各樣嘅嘢嚇。咁啊，另外咧，即係我哋亦都見到好多嘅人咧，就喺呢啲 WhatsApp 啊羣組啊嗰度咧，就轉發一個所謂什麼收錢嘅清單。好老實講，呢、這個亦都係令人非常之憤慨嘅，係嘛？極具侮辱性啊！亦都係自欺欺人嘅嚇，依家係講緊二三百萬人去上街嘅時候，嗱我當你啊，如果係嗰啲咁嘅深藍傻粉啊，你計338000啦，好唔好啊？33萬啦，338000啦嚇。喂，你成日話人收錢，好啦，我想問你收錢，收錢你，我當每個人收500蚊，都要1億6900萬喎，有冇人會使咁多錢億出嚟派啊？請問？有冇記者影到啊？嗱，你啲大公民會去影啊，係咪先？香港商報去影冇啊，係咪啊？即係你成日就係轉發呢啲咁樣嘅嘢，有啲友仔，喂，完全侮辱緊你自己啊！其實係啱唔啱啊？即係啲市民完全係自發性去上街遊行，表達佢哋嘅訴求，係冇收到錢嘅。即係唔好再用呢啲咁嘅思維，因為你哋覺得咧冇錢就唔會去遊行噶啦，所以咧就將自己嗰個嘅偏見。就套用咗喺依家出嚟遊行嗰班人嘅身上，實情咧，你哋真係都好卑劣啊！嗰啲咁嘅思維係，即係你硬係覺得你有錢啲人咧先會做嘅。咁人咧，除咗即係追求金錢之外咧，你亦都不能夠排除嚇、啊、人咧係會追求公義嘅嚇。咁、啊、當然啦，可能喺呢啲人嘅眼中，公義就唔值錢嘅嚇、啊，所以就佢哋冇考慮到呢一點咯嚇、啊，就硬係即係。轉嚟轉去又話幾多人收錢，幾多人咩？如果你係嘅，你揾啲記者去影啦。 或者你哋自己都去影都得噶，系咪啊？警方嘅数字都338,000人啦。咁你如果觉得系有钱收嘅，点解你任何一个镜头影唔到有钱派呢？系咪啊？即系你哋唔好再自欺欺人啦，我觉得系吓。咁、啊、好啦，咁但系咧嗱，即系我哋当然啦，我哋线路就独立啦吓、啊，你又唔好话我完全吹捧呢一个嘅泛民。咁泛民，我觉得你哋咧今次咧摆咗咁多嘅筹款箱出嚟吓、啊，筹到盆满钵满啦吓，一二三百万人去咧，喂，好老实讲啊，你六四嗰个集会，你哋宣称话180,000人去。哇，总共都筹到差唔多成1,000,000啦，系咪啊？啊，180,000人就1,000,000，咁你依家2-3百万人咧，就系、是、差唔多筹成1,000,000噶咯，系咪啊？180,000人1,000,000嘛，咁你2-3百万人仲唔成1,000,000啊？即系我觉得你哋应该要好清楚咁样吓、啊，即系我都唔批评你话啊，你去数钱咁，你一定要数钱嘅，系咪？筹咗钱唔数咩？系咪先？咁你数完钱之余，亦都要系向市民嚟到公开。即系你哋总共咧喺呢一次嘅616嘅大游行嗰度筹咗几多钱，同埋你哋嘅钱咧系会点样用？嗱，呢个每一个咧有份去参加筹款嘅组织咧，都系有一个嘅义务啊，公民嘅义务啊，系向市民咧解释翻你哋筹咗几多钱，同埋啲钱会点样用嘅。嗱，呢个必须嘅。嗱，我都唔喺度咧作一个嘅，即系如果比着我系以前做呢个节目咧，就一定系即系。闹到你瞓喺度噶啦，系咪先吓？即系筹咁多钱又唔知攞嚟做乜嘅。咁但系即系我都觉得，既然啊香港人系做咗个创举啦，系嘛2-3百万人啊，好啦，都我都俾啲时间你哋去，即系系嘛嚟一个礼拜都要啦，系咪啊？即系你哋因为你哋筹款筹咁多钱系咪？你都要公布系筹几多钱，啲钱将会用去边啊？我啊唔费事喺度劳气讲啦，呢啲嘢就吓、啊、你成日嗌入钱入钱入钱。呢啲嘢咧，我哋好多益友咧都有影低嘅。你如果唔交代咧，我哋就系会即系追问你噶啦，咁样系嘛？好啦，咁咧就系、是、我哋依家咧就系、是、见得到咧，现时喺下角道嗰度啊，仲系有一啲嘅示威人士咧就占据咗嗰个马路。嗱，咁我咧亦都有两点咧想系提出嘅吓、啊。第一，因为依家人数少咗啦，咁啊要提防咧。呢一班嘅示威人士咧，系会俾嗰个大台咧，系即系叫做我唔识系点样形容啊，即系你即系俾大台你哋控制咧，或者叫做系咪啊？即系因为依家人数事实上系少嘅，咁如果所有人听晒大台指挥咧，又变翻去大台嗰个嘅有效建立嗰个嘅场面嘅话咧，咁就好难避免咧，嗰个运动咧就会由市民嘅自发咧就变翻系大台模式咧，就我都系极不乐观噶啦。如果真系佢哋大台能够系再次有效成功建立嘅话，第二点就系、是即使系市民依家依然系自发占领嘅话咧，吓、啊，即系我唔知道用咩嘢啦，可能佢哋攰坐低喺度咯，我又唔用占领啦，或者我唔去形容啦呢一样嘢就，总之依家仲喺呢一个嘅道路上边嘅。市民咧，亦都要提防咧，即系呢一个嘅运动啊，会变成交化啦，或者变成2014嘅雨伞2.0啦，可以话系，因为一旦你又再搞呢啲咩连龙场啊，又喺度嚟大合唱啊，或者系其实唱歌都冇问题嘅，咁样因为今次系和平理性嘅非暴力嘅示威嘅行动，咁但系你如果又搞翻嗰啲，即系你知啦，雨伞嗰啲咁样嘅2014年最兴搞嗰啲嘢噶。啊！又小組討論啊，又九叉隊啊，咁樣咧，就又係極不樂觀嘅。嗱，呢兩點咧，我就係提出咗嚟。第一就防大台，第二就防交化嚇、啊，即係希望大家又會聽得到啦，亦都係能夠將呢個消息傳遞開去。咁呢啲嘢咧，就係、是、你唔需要認同，即係你好憎我仇思達都好啦。咁我覺得呢兩點咧，我覺得亦都值得你哋去傳開去嘅，係咪啊？即系我都为咗你好嘅、啊，你唔使支持我，又你好憎我啲人系、啊，但系我所讲嘅嘢咧，就为咗呢件事好。好啦，好啦。咁此外，我哋又睇到一个现象啦，就系、是、即系邝俊宇嗰个嘅矿流嘅现象啊。咁我哋已经系睇到咧，系已经咧喺呢一次嘅616嘅大游行当中咧，已经系好清楚咁样系展示咗出嚟噶啦，吓、啊。即係無論啦，礦仔啦、啊、或者叫礦神啦，都得嘅嚇。 咁佢咧无论系去到边度啊，佢都系极受咧呢一个嘅基层群众咧嘅欢迎噶。咁呢样嘢系我谂啊，近年以嚟啊，都系非常之少见嘅。佢依家受欢迎嘅程度系比起当年2016年咧，阿梁天琦咧系更甚嘅嗰个程度系。嗱，佢系成功咧系融合到多个政治路线同埋板块嘅人士嘅支持嘅。呢样嘢我哋真系睇得到。嗱，我系由衷咁样咧，系去敬佩佢。咁当然呢个非但只系佢嘅能力咧，亦都系佢咧啊呢、這个咧就系我哋华人成日讲嗰句成语叫做天道酬勤啦。即系大家谂一谂，过往嗰咁多日嘅，即系过往咁多嘅日子，其实系个零礼拜啦，唔系好长时间嘅啫吓。泛民依家有20几个立法会议员啦，我 exactly 唔记得20几个啦，包括有一个自称叫勇武派嘅郑松泰啦，系咪啊？20几个立法会议员之中，有边一个人系能够经常性能够系喺每一次嘅冲突嘅场合，或者系每一次嘅节骨眼当中，佢都系企喺嗰一度嘅，佢都系企喺嗰个前线嘅，佢都系同基层嘅群众企埋一齐连成一线嘅。除咗邝俊宇之外，我系揾唔到任何一个人，而系有一个人特别是令我系失望嘅，因为2016年嘅时候，我支持本土派嘅阵营，有一个叫郑松泰，系咪啊？喂，有事嘅时候咧就匿埋，喂冇事嘅时候，今日咧就走出去喺呢一个嘅梁烈士嘅悼念嘅场地嗰度咧，就叫人摆低啲白花，唔好排队啊！就咁擺低就得啊！你理得人咁多啫，鄭松泰呢啲係香港嘅市民對於烈士嘅悼念嘅一種心意嚟嘅。市民係唔介意排多一個鐘頭隊嚟對獻花咁樣係，係咪啊？你喺度講咩啫？使乜叫啲人擺低啲花啫？咩意思啫？呢個係莊重嚴肅嘅場合嚟嘅，鄭松泰係咪啊？仲有你周围即系问人哋，好啦，又行开咗之后咧，就周围其他问人哋需唔需要边个需要急救，好心理啦。有事嘅时候又唔知去咗边，吓、啊、就喺立法会大楼嗰度做直播。冇事嘅时候，和平嘅时候就隔出嚟啦，吓、啊、走去同啲市民扮 friend， 唔该你啦。呢啲咁嘅行为扮做嘢，你估啲市民傻噶嘛？你真系以为喺你口中？以为即系你当啲市民系白痴，即系市民唔系白痴嚟，有眼见嘅。喺20几日里边，其实我都唔系全部赞晒嘅。你话啲泛民系有啲泛民都系好离谱啊，包括专业议政嗰4个都唔知喺边嘅，系咪莫乃光啊、李国麟啊、或者系呢个梁继昌嗰啲？喂，咁但系依家呢一刻我都唔同佢计较啦，系嘛？因为佢专业啊嘛，专业就系、是、啊中意开冷气喺室内噶啦，系嘛？即系算数啦，依家呢个咁嘅时刻，我都唔去批评咁多，迟啲先同你计数啦。但系你郑松泰系号称勇武派噶嘛，系咪啊？你知唔知有凉冷气啊？依家先出嚟啊，迟唔迟啲啊？你系咪啊？咁所以有呢个旷流嘅现象，喂，你系咪值得我哋由衷嘅敬佩啊？我仇思达从来喺呢个节目里边，好老实讲吓、啊，即系我谂，即系2016年选举之后啦，近呢3年啦，我都未曾咁试过啊。是去咁高度去评价一个政治嘅人物嘅，吓、啊、呢、這个真系我好佩服佢嘅努力，亦都希望佢系，因为佢又见住个惨剧嘅发生，我亦都希望阿邝仔佢系会，即、系我都明白，我理解到佢咧系真系好难过，因为佢喺现场曾经系想尝试去做劝说，但系亦都系做唔到吓，咁、啊、就就亦都希望嗱，我唔想喺度啊话闹人啊、批评啊咩啦，系嘛？你泛民唔好成日话我批评你泛民啦，你有啲有你自己争气啲先得噶，系咪啊？嗱，我支持啊，即系我即系赞同啊，或者表扬啊邝俊宇咧，就唔代表你我支持你民主党噶啦，唔好搞错啊！呢一样嘢又要系咪啊？我哋其他人都系大佬都懒鬼嚟嘅，筹款你即刻企出嚟，喂，有啲时候喂。你冇将个责任、将个重担俾晒阿邝俊宇啊，系咪啊？吓、啊，你哋都分担啲啊！20几人喺度做咩啫？系咪先？呢20几个立法会议员，系嘛？ 喂，你谂下，你一个月啊，出成二三百万噶，啲人工系，即系咁多个加埋，啱唔啱啊？搵多个啊，系咪搵多个都冇嘅？咁你又唔好眼红啊，阿矿仔咯，你啲友系，嗱呢啲系咁噶，吓呢啲咁样嘅，即系叫做宫廷斗争咧，又会出现嘅，即系有啲人就系你民主党嚟眼红佢啊，唔使眼红佢，佢应得噶呢啲嘢系，知唔知啊？吓冇得怨噶，因为你懒嘛，佢勤力啊嘛，系嘛？喂，而且我哋睇得到佢系攞个心出嚟做噶，呢啲嘢即系边有呃噶，系咪啊？吓，你睇埋嗰张相，吓，即系佢喺呢一个金钟嘅时候，佢得悉咗嗰个惨剧之后，佢嗰个即时嘅反应，冇得呃噶，呢啲嘢系，系嘛？即系你其他嗰廿几友去边咧？去瞓觉，系嘛？唔知去咗瞓觉喎，十点几十一点，啊！你点样令到啲市民啊？即系我唔知啦，可能有啲心黄嗰啲就系一系咪泛民都撑噶啦咁样啦。我唔系嘅，对唔住，我就睇你表现啊！你班友唔知去咗边咁样。咁咧就系、是、嗱，有啲人就话泛民使乜我支持？咁你唔好听啦，系咪？有啲深蓝嗰啲，我见到人哋二百万游行咧，好似咧割咗个肺肉咁样，唔好睇我哋节目啦。我都嗌你呢班咁嘅深蓝啲傻人转翻你深蓝台啦。是不是 啊即是我不会在这里，喂，我不会留你的，不好意思啊，我一早讲了，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们做这个节目、啊、即是我神区做这个夜间热线，并不是呢是要为任何的政治板块服务的，千万不要搞错，不要我们批评泛民的时候呢，你这些这样深蓝就走过来说我是其是非其非啊，听到拍手掌，喂，当泛民做得好，我们就肯定他的时候呢，啊、你又说我不是，你又说我是非不分了，那你不要听，很简单的，我不会 appease 任何人的、啊、我做我自己的， OK、啊、也一样东西，当我们即、有些泛民做得好，我们是其是的时候，你那些黄粉呢就不要走来说、啊、我是其是非其非、哦、说得好、哦、当我们批评泛民的时候，你又说我收共产党钱、啊、那么我觉得这些节目呢做来也没有意思的，是不是、啊、即是这些批评都是无意义的、啊OK， 咁希望你自己，我谂你都要反省一下啦，系咪啊？你支持一个阵营，你系你唔系当系一个宗教信仰咁嘅支持噶嘛？你应该系睇佢嗰个实际嘅成绩嚟到支持噶嘛？啱唔啱啊？OK 吓、啊，咁啊，嗱，阿 Wonny Bird 咧呢、這个意见咧，我亦都系觉得系即系值得我哋去讲嘅，就系佢睇晒嗰啲泛民，都唔知佢系懒定蓝血吓。咁啲蓝血嗰啲不嬲比较懒啲，就唔中意出嚟呢一个嘅同基层嘅群众嚟到即系接触嘅吓。即系蓝血同懒又即系冇抵触嘅吓，可以系一个共同嘅因素嚟嘅吓。OK 吓。好啦，咁就係、是、我哋又係再睇一睇呢，因为依家现时嚟到讲呀，嗰个嘅情况呢都係非常之即係瞬息万变呀，咁所以呢嗱，我哋又亦都喺度讲俾大家听，我哋如果係有啲咩嘢嘅话呢，我哋都唔会等礼拜六呢先开台㗎啦。咁我覺得咧，週中嘅時間咧 ，weekdays 咧，我哋係可能係七點零八點鐘啦。咁我哋如果會開嘅話咧，我哋亦都係會啊，係將嗰個嘅 reminder 咧係擺上 YouTube 嗰度，咁大家留意嚇、啊，會不定時咧，禮拜一至五咧可能都會開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係想話俾大家聽咧，嗱，咁我哋講下一樣嘢之前，我哋又係話俾大家聽，即係如果大家要睇我哋嘅重温咧，咁就即係除咗我哋呢一個本土台之外咧，我哋有好大部分啊，同埋有啲舊嘅重温咧，遲啲我哋都會擺埋上去咧，就係喺呢一個嘅高清嘅本港台嗰度。OK 嚇、啊，高清嘅本港台。嗱、啊，咁我咧 cap 埋俾大家睇，教大家咧點樣做。嗱、啊，呢、這個高清本港台啦，咁你如果 search 到呢個高清本港台啦，係咪 ？OK 嚇、啊。咁啊，喂，碌翻落去先，係咪咁噶？系啦，系唔得 ？OK， 嗱系啦，因为啲高清本港台咧，咁啊大家睇睇咯。咁你揿订阅啦，系咪？啊，你 search 咗，你搜呢个高清本港台，咁你揿订阅啦。 咁撳咗訂閱之後，咁你係要點做呢？嚇，撳咗訂閱之後咧，你就會出現咧呢一個公仔嘅嚇。咁佢話俾你聽咧，嗱，你要撳嗰個啷啷咯喎，嗱，咁你撳落嗱依家訂閱咗噶啦，咁你撳埋落佢個啷啷嗰度 ，OK， 咁你撳落啷啷度又點咧？咁佢會彈咗出嚟咧，有幾樣嘢俾你揀嘅。咁啊揀你要揀咧就揀全部。咁咧到時候咧，我哋如果喺呢一個高清本港台嗰度咧做任何嘅直播或者發放啲重温咧，你都係會得到一個推播嘅通知嘅 notification 嘅。OK， 咁你揀咗全部之後，咁好啦，咁咧你嗰個嘅啷啷咧就會好似呢個公仔咁樣嘅，啊就會咧有個響鈴喺度嘅。OK， 咁啊嗱，我要教大家一次啦，希望大家咧會留意到呢一個嘅訂閱嘅情況。咁同樣地咧，呢一個嘅本土台咧，其實亦都係一樣嘅。咁啊，希望大家訂閱我哋個台嘅時候咧，亦都係會校響咗個啷啷。如果唔係咧，就會 miss 咗一啲我哋嘅直播啦，嚇、啊、或者咧係一啲嘅重温嘅咁樣係好嘛？咁咧就依家我哋係嘗試去接聽一啲嘅電話啦，嚇、啊、我哋嘗試去接聽一啲嘅電話啦。如果各位益友有啲咩嘢嘅想打電話嚟嘅，咁我哋係亦都係想聽聽咧大家嘅意見嚇、啊。雖然我知道可能有益友咧都瞓咗噶啦，因為咧咁樣遊行咧都老實講好攰嘅，咁樣係會嚇。咁、啊、我哋就依家呢個時間，我哋係博通第一個電話。好啦，哎，睇下点样先。好啦，电话正在拨通紧噶啦。 喂， 系喂，早晨，点称呼啊？ 哦，我系阿潘啊。 系阿潘，请讲啦吓。 哦，我组织下先 ，sorry 啊。因为咧，啱啱咧发现自己俾人摆咗上一个 group 啦，然之后好多人 share 咁样。咁我講下件事係點樣先？係。咁頭先咧，話説咧下角度， 係。 咁我見到民主黨嘅林卓廷同埋礦神啦，而家應叫佢。咁就喺度即係開麥講嘢啦，同BBC開仔講嘢。咁我聽到即係其實都預咗佢會講嗰啲鳩嘢㗎啦，即係譬如係咩林鄭要落台問責啊，要穩守陣地啊，唔好俾警方藉口有衝擊嘅行動啦咁樣。 係。 咁咧呢啲都冇乜嘢，都預咗佢會講。咁但係咧，佢之後講咗一句，我係好興嘅。佢話我哋香港人而家係贏緊，贏緊5-0。我唔知點樣計出嚟啦。 呢句嘢邊個？我想話阿潘呢句嘢邊個講㗎？判呢句嘢5-0係邊個講㗎？ 喂，我真係嗱，好似林卓廷啊。 係林卓廷講啊，係咪啊 ？OK 嚇。 係，跟住我就忍唔住大嗌咗一句啦，我就話我哋香港人係從來都冇贏過嘅。 係。 我哋贏咗啲乜嘢啫？其實， 哈。 跟住我講完之後，有好多即係手足都幫口啦，就話我哋輸埋條人命，我哋贏到啲乜嘢咧？究竟佢都係暫緩啫嘛。 嚇，冇錯啊嚇。 咁係啦，咁跟住我就即係同班手足一齊喺度嗌咗幾句嘅啫，其實。 係。 跟住喺呢個時候咧，已經有好多泛民嘅支持者，就叫我哋收皮啦，叫话要和平啦，即系话我哋鬼啦咁样。跟住我就，其实系非常之惊嘅。比起面对警察咧，就更加惊，因为其实警察最多都系即系拉你咁样，但系你其实冇冲击，我相信都即系佢唔系特别针对你，可能都冇乜嘢啦咁样。我估系咁啊。咁但系即系呢班人泛民嘅支持者，佢系会。即可能真的會起你底，然之後即唔知做啲咩噶嘛，即將你個樣派通街，跟住話你係鬼，話你係賤人咁樣。係啦，咁跟住咧嗰陣就好驚啦，咁樣咁之後即從我後面嗰啲手足仲想同對面嗰啲支持者開拖啦，咁因為大家都可能即拗到面紅耳綠啦，就有啲口角，跟住就繼而動武咁樣。咁最尾咧係冇事嘅，因為你諗下泛民班支持者係咁愛好和平，佢哋梗係唔會咩啦。咁我都有幫手勸交啦，我就叫埋啲手足就唔好，即係唔好喐手啦，咁樣即係抗爭者之間唔好內控啦。 係，冇錯嚇，冇錯嚇。 係啦，咁之後都平息咗嘅件事，咁之後都有人走埋嚟安慰我，就話我明白你嘅咁樣。 咁都好窩心嘅成件事。咁但係之後當我即係、就是、我而家離開緊現場啦，咁咧就見到我就俾人鋪咗上網啦。跟住因為我嗰陣，因為我自己係社工嚟嘅，咁我嗰陣咧就攬住咗個社工證，因為都即係有個社會工作者嘅總工會咧就話啊攬住個證啦，有乜事可以支援翻年輕人喎、啊、咁樣。 係。 系啦，咁我就攬住咗個證，跟住咧啲人就鋪咗我上網啦，跟住就話我心口攬住嗰個咧就係警察證嚟嘅，係，跟住就話叫我食屎翻大陸咁樣，跟住我見到自己個樣咧係即係上咗個 group， 跟住再不斷俾人 share， 俾人鬧咧，即係其實我真係好驚嘅，因為 你唔使驚 嘅， 我諗 嘢而家呢個感受， 阿潘你唔使驚啊，你啲嘢係咪啊？阿神區都試過唔少啦，我都俾人鬧係共產黨啦咁樣嚇。或者被人恐嚇啊，各樣，我諗你唔使驚啊，我諗你行咗出嚟就冇得驚噶啦，嚇、啊！你亦都喺嗰個時刻，你要喺嗰個時刻，你走去喺嗰班咁嘅心惶當中喺度鬧啊林卓廷咧，咁第一你就好勇敢，第二就係你有冇驚？你係唔好做，你驚驚唔驚得過阿梁烈士咧？係咪啊？嚇、啊！即係當人哋啲生命都唔要嘅時候，你有冇驚？俾人貼一張相擺上網，咩咁驚啫？係咪先？佢話你係鬼，你咪話佢，你咪解釋翻俾人聽話你唔係咯。即係我諗你要慢慢去接受一樣嘢，就係嗰班友係有啲人係好浪禮、好野蠻嘅嚇、啊。你慢慢去做呢個解説嘅功夫真係要嚇、啊，即係唔係人上林鄭、 啊。所以我都有即刻 share 翻條 link， 跟住喺自己個 Facebook 度澄清翻啦咁樣。咁都好慶幸有一班網友都有幫手澄清嘅咁樣。 嗯， 係啦。系啦，咁都即系成件事都窝心，即系而家都慢慢平复翻。 吓，咁啊，所以我就话俾你听咧，就唔使惊嘅，你又冇做错嘢，系咪惊乜嘢咧？吓， 嗯， 好唔好啊？咁啊，希望 系啦，都 吓， 即系都好，即系都好伤心嘅，因为始终好似时光倒流50年咁样啊。 吓， 即系个个都好似翻翻2014年咁样个状态。 吓，咁50年5年啫，吓呢个。 系啦。 吓。咁啊，呢一啲就係呢一啲就係，所以我頭先剛才亦都有講過啦，就要防大台同埋防膠化嘅嚇、 啊。我就係唔想大台出現，所以都即係忍唔住想講翻句。 係 係啦，就係咁啦，多謝你。 Okay， 喂，咁啊，希望你咧就唔好咁介懷啦，因為嗰啲都係有份喺嗰度嘅示威者咧，希望你都大方啲啦，體諒佢，原諒佢啦。嚇、啊，可能或者係佢 明白啦、 啊。可能佢經過咗一日嘅遊行之後。思绪混乱，头脑发热，咁样就系、是作出一个错误嘅判断啦。希望你原谅佢啦，好唔好啊，阿潘吓？ 我谂都理解嘅。如果比在我都有可能会有啲怀疑嘅咁样。 吓，因为你因为唔系同你个你冇跟佢哋个主旋律啊嘛，系咁噶啦。吓、啊，希望你唔好咁怪，即系唔好咁介意啦呢样嘢。OK， 喂，多谢你晒你电话先， 好， 好 唔好？多谢你陈区， okay， 多谢你，拜拜。 好，唔该你，拜拜。 好啦，咁我哋咧就系、是接听啦下一位嘅益友嘅电话啦吓。咁啊，有啲益友咧就系、是、好似仲喺嗰度嘅，咁我哋就尝试去打俾佢哋啦，咁样吓。啊好啦，电话呢就是正在接通当中的啦。电话 喂 喂你好啊，喂你点称呼呢？早晨， 陈区 系我系啊系啊，早晨你点称呼啊？ 喂喂，唔好意思啊，大声啲 啊， 我姓杨啊， 系杨生你好，杨生。 是啊，依家我仲喺呢个天美度， 系。 咁咧，之前个大台就唔见咗噶啦， 系 咁就有个帐幕，有啲唱诗歌嘅，咁啊就 系 诶，唔系苍天有把声， 系 就话如果怕有责任要负嘅咧，就可以参加个诗歌班。 哦， 咁苍天嗰把声咧就话咧，另外咧，如果有心理准备嘅人咧，就可以去下学堂同埋呢个天诶，同埋呢个龙和道度帮手 摆 路障嘅啊，天神都几灵嘅有阵时。 咁你系应该参加诗歌班系咪啊，杨生？ 我 吓 咁老实讲，我2014年到依家，即系亲眼睇住依家喺我面前嗰啲后生仔咧， 即系个个都后生我廿年噶啦，咁老实讲冲冇得冲噶啦，拣阻住佢哋嘅啫。咁唯有，但系你叫我就咁翻屋企，我又好似顶唔住冬气咁。 咁啊唱下诗歌咯，冇 啊， 睇下 都 几 耐啦自己。 系啦系啦，咁啊你记得咯，小心吓，留意周围嘅环境系嘛，杨生。 系啊，其实平时就算我六一二嗰晚，我都系喺床边，即系中间位嗰度咯，放下哨咁咯。不过有样嘢咧，就真系想提嘅。 系。 咁因为呢次对一四年咧，就更多僆仔出嚟，真系。 系。 有啲睇落去，即系亦都老实讲，我老婆一四年都反对。 哈哈哈。 咁佢今次佢自己，佢今日同佢落嚟走咗转。即系早段嗰阵时，佢自己都见到，真系话连中学生都有嘅噃。 系啊，好多十零岁、十五六岁都有去啊。系啊， 系啊。咁我六一二嗰晚响和后藏广场嗰边嗰阵时，啲人又系即系老实讲，我唔知嗰啲系咩啦吓，我唔知嗰啲系鬼啊，定系蓝丝啊，定系黄丝啲咩人啦、 啊。 成日就喺度嗌，喂，有事啊，走啊咁啊，咁啲僆仔。真系十零岁嗰啲，一拧转面就走噶啦，真系好易扑低，一扑低啲人啊，后边踩上嚟 嘅。啊，人踩人， 咁要惊嘅真系。咁好彩，咁有啲可能好似我啲老鬼嗌咯，定啲，定啲，定啲，佢哋一个月我先拧翻喺度。 吓， 试过几次噶啦。咁我嗰晚行到行翻去中环，因为中环真系嗰晚就好似好儿戏咁啦咁啊。咁中环咧有条茂里咧，佢喺度讲。上环永安啊，有班铺紧过嚟噶啦，你哋走好走啦、啊、咁样样。 哦，就留 嘅。咁我就撞到一个就即系经常见面嘅，唔知咩嘅，唔识噶其实。咁我就话喂，我去，有人嗌你，我就行咗去上环度睇得鬼影都冇只。 哦， 系啊，所以真系提醒一啲后生仔或者其他人。真系睇定啲先，唔好俾人哋吓， 唔好吓到。 如果唔系，系啊，如果唔系，好易自己受伤就真系。如果真嘅话咧，你跌低咗嘅话咧，就啲黑警都唔使打你嘅，埋黏起你就得噶啦。 OK， 喂，咁啊，杨生，你记得咧就系、是、小心吓、啊。如果有啲咩嘢咧，就系、是、即系睇住周围嘅环境吓，尽量保护到身边嘅人或者保护到你自己最紧要，知唔知啊？阿杨生， 我跑完噶啦，我依家去龙海度行下啦。 OK， 睇下咩环境噶啦。 好啦。喂，咁啊，你仲咁我唔同你倾咁耐啦，咁你注意嗰啲手机嘅电力嘅使用啦，好唔好啊？因为惊住你唔够电噶啦。O K， 喂， 好啦，阿神叔你都做得好啦，我 系多谢 佢啫。系呢个世界上有三种人唔会犯错嘅， 系 一种系神， 系 一种系共产党，一种系泛民。 系我明白。 咁你可以认错， 系 你可以认错已经好啦，唔使介意人哋讲乜嘅。 多谢你啊，杨生，系我知道你支持咗我哋好耐，多谢晒你，杨生。 好啦，努力啦。 多谢 ，thank you。喂，加油吓，杨生。 好， 好，拜拜，拜拜。 拜拜。 咁啊，好啦，我哋咧就系再尝试去接听一啲嘅即系一啲嘅示威人士啦吓。咁佢哋依然系好即系和平、理性同埋非暴力嘅吓，仲系好啦。咁我哋咧就系